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4.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欢迎您的收听。今天的主讲老师是我们的王璐老师，欢迎王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 王老师最近怎么样？据听说刚出差回来是吧？ 是这样的，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在郑州做了一场讲座，是关于雅思方面的，那么感受到这个河南人民的热情了。 河南人民的英文水平怎么样？他们这个学习英语的特点是什么？您有所了解吗？ 我个人感觉就是全国各地的学生跟北京稍微是有一些差别的。因为北京的学生他的信息量比较广，有很多的机会跟这个外国人进行交流，或者外国的朋友进行交流。但实际上在其他城市的时候，有可能口语都是稍微偏差一些。所以就是他们在基本功方面口语是最弱的。 也就是说在读和写方面应该还是他们的强项。 是这样的，单词量也非常大，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有很大的上升空间的。 那也建议如果说朋友们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实际上呢可以说是全国各地都有，那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着重的来复习一下，比如说口语比较弱的这些朋友可以多练习一些口语。 对，是这样的。而且周老师，我有一个好消息是关于我自己的。我是2008年最火的一本书，应该是叫《妙语连珠》，在全国的各大新华书店都可以买到的。 哇，真的是太棒了。王老师呢就有雅思口语王之称，的确大家也应该从王老师这里呢学到更多的口语方面的一些经验。 对，是这样的。如果在雅思口语方面有一定的提升的话，那么在日常的口语中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了。 实际上呢说起来是复杂的，但是做起来我觉得也是很简单，就是说把经常使用的一些句子能够熟记熟背熟练的使用出来就可以了。 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广大听众朋友也可能会遇到这方面的问题，就是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只是看只是听，但是并没有背诵，那么这样的话在说英语的过程中有可能就会要思考很长时间，影响自己的流利程度。如果像周老师说的这样反复的背诵记忆，那么他的口语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也就是说大家应该养成一个习惯，看到一个单词那一定要主动的给它念出来，或者是句子或者是课文，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另外呢大家如果有哪些词不会读的话呢，可以尽量多的查一查字典。 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以前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我给自己规定应该是很小的一个目标，那么每天我必须要背诵10个英文句子，这样天长日久，经过一个学期的练习，那么差不多就能够记大概将近是400-500个句子。这样的话在说英语的过程中可以有意识的把这些英文句子使用出来，给人一个非常流利地道的感觉。 没错，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都已经非常熟悉了，那如果在需要的时候脱口而出，也就能够形成自己英语口语的一个习惯，这样日积月累我想一定会非常有效果的。 肯定是这样的，因为 practice makes perfect， 熟能生巧嘛。 每天背10个句子，时间长了之后呢，大家就可以看到自己英语口语水平的显著提高。好，今天呢，让我们来学习第14课，请朋友们把书翻到第174页。我们先来看课文 A， 看一看今天需要大家掌握哪些特殊的词汇。第一个词 Christianity。 Christianity。 The next word is Jew。 Jew。 指的是犹太人。The third word is Goodness。 Goodness。 代表善良。那么我们另外一个词就是 Kindness。K-I-N-D-N-E-S-S。Kindness。 Goodness, kindness。 那么很多人会问，这个的的声音为什么很轻呢？因为在英语的一个表达过程中，如果两个辅音连在一起，第一个辅音要说的轻一些，所以是 kindness， 可以不发音。 kindness， goodness。接下来一个词，妒忌， jealous， jealous。 啊，这个固定词组是 be jealous of， be jealous of。 啊，例如 I am jealous of Miss Joe for her beauty， 我特别妒忌周老师的美丽。 Me too， 我们俩就互相吹捧吧。但是其实呢，妒忌实际上是一种叫做什么？是一种负面的情感，是吧？ 对。但是在这里 jealous 这个词的时候，应该是相对来说是一个中性的词，而且有开玩笑的口吻。例如，我挺妒忌你，就比如说那个得了一个什么好的奖牌，那我就可以说 I'm jealous of you， 这是口语中经常表达的，它在英文中不传递任何负面的信息。那么大家跟我读一下。I'm jealous of you. I'm jealous of you. 这意思就是说，哎，我真妒忌你啊，啊，或者是特别羡慕你，表示一种赞美。那如果说是负面情绪的妒忌，英文应该如何表达呢？ 如果要是负面的话，那么有可能可以会用 envy, E-N-V-Y, envy, envy. 对， I envy you 就有一点恶狠狠的意思了啊。 对，那么在妒忌这个方面，我们还经常男孩子和女孩子，例如这个女孩子特别爱吃醋，那么就是说 she is a jealous girl， 就代表她是喜欢吃醋的女孩，所以这个你不能说是负面的。 不能说她是 she's a vinegar girl 啊。 这 个就是中国式的英语了。 是，还有同学翻成这个 she drinks vinegar， 喝醋。 She is a jealous girl 啊，她是一个爱吃醋的女孩，很有意思的一个表达。接下来请大家看控告、指控 accuse 它的固定词组 accuse somebody of。 例如我们控告他犯了盗窃罪，那么这是他就是 somebody， 盗窃罪就是 of 后面的东西。例如 we accuse him of the theftTheft 代表盗窃罪。那么如果说我们控告他犯了这个谋杀罪， We accuse him of murder， 这个单词还可以用被动语态，例如被控告犯了什么罪， Be accused of， He was accused of theft， 就是一个他被指控犯了盗窃罪。 Be accused of something。 那么 accuse 它的名词是 accusation、A-C-C-U-S-A-T-I-O-N accusation。 好，下面一个词，追随者 follower， 这个很容易理解，就是 follow 后面加上一个 er， 代表是相对应的人。 follower 这和我们的粉丝还不太一样是吧？ 对，这个应该是比粉丝更虔诚的一些人。 接下来一个词，安慰， comfort。那么这个词大家都知道，它的形容词是 comfortable， 例如 This room is really comfortable， 那么这个房间是很令人舒适的。 The weather in the south of China is comfortable， 南方的天气令人很舒服。那么都是用这个形容词。名词我们是安慰某人的时候就是 comfort somebody， 例如 He comforted me by telling me his experience， 他通过给我讲他的经验来安慰我。 Comfort, comfortable。 下面一个词，崇拜， Worship。 那么例如我们崇拜我们的领袖， We worship our leader。 如果我崇拜你就可以说 I worship you。 另外我们在英文中还有另一个崇拜是 admire， A-D-M-I-R-E admire， 但如果论崇拜的这种程度， worship 要比 admire 更强烈一些，所以大家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它的程度差异。 下面一个词，宣讲， preach。这个词大家要注意，它和桃子很像。那么桃子英文是把 R 去掉叫 peach， 这个是 preach。 接下来我们又看到但是， yet。 那么很多听众有可能会觉得我经常使用的但是 but， 那么 but 是稍微比较强烈的一种但是， yet 是口语中常使用的， yet 表示一个稍微的转折。 还有两个词需要大家熟悉一下， Christian faith， Christian faith。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课文 Christianity。There is a small town just north of Egypt along the sea coast called Palestine. In it, there lived a people called Druze. They had a sad time for the great kings of Babylon and Egypt often marched across the country and fought against them. At last, the Romans made Palestine a part of the empire and sent a governor there. The Druze were always hoping that one dayThey would be free again and have a king of their own.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第一句话 There is a small country just north of Egypt along the sea coast called Palestine. 首先大家要注意一个 there be 句型 There is a small country 有一个小的国家那么它的地理位置在后面表达了一下 just north of Egypt along the sea coast 那么在埃及的北部沿着海岸后面很多听众会说 called Palestine 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它是过去分词做定语。实际上这句话可以把 called Palestine 放在 country 的后面。例如 ,There is a small country called Palestine just north of Egypt along the sea coast, 沿着海岸是一样的表达方式。实际上把 called 放在前面是西方人更习惯的一种方式。The next sentence, in it,There lived a people called Druze. 那么周老师您注意到这句话中这个 a people, 按我们以前学英语的过程一般来说 people 都是集合名词前面不可以加冠词 a。那么您认为这里的用法是怎样的呢 没错为什么要在 people 前面加一个 a 呢 那么请各位听众一定要注意了这里的 people 当做一个民族讲的时候要说 a people。那么例如我们有56个民族我们就可以说 We have 56 peoples 可以加 S 大家要注意在做民族的时候 people 是可以有单复数的另外这句话中它还是一个倒装的句型实际上应该可以说 A people called Jews live there in it 居住在这个地方就是 called Palestine 这个地方、They had a set time for the great kings of Babylon and EgyptOften marched across the country and fought against them. 那么这句话中 ,they had a set time, 代表前文提到的 Jews. 那么他们过得是非常的艰难。这里可以把 set time 换成 hard time. They had a hard time for, 代表因为。For the great kings of Babylon and Egypt, often marched across the country,经常是沿着他们的国家前进 and fought against them 与他们作战与某人作战英文 fight against somebody Next one At last the Romans made Palestine a part of the empire and sent a governor there 那么最后 the Romans 这些罗马人使 Palestine 成为了他们帝国的一部分注意固定词组 makeSomething, something, 使什么东西成为什么状况。例如，我使你成为了这个小组的一部分。I made you a part of the team, 使你成为小组的一个部分。那么这里是使 Palestine 成为他们帝国的一部分。And sent a governor there, 那么另外派了一个总督到这个地方。注意 ,governor 可以做统治者或者是总督。The Jews were always hoping that one day they would be free again and have a king of their own. 那么他们总是在希望 were always hoping 表达一个一直存在的状况 that one day 在有一天的时候 they would be free again 重新获得自由 and have a king of their own 有自己的国王。这个地方 free 还可以换成 be independent 成为独立的国家。 One day, a little boy was born in Palestine. As he grew older, all men wondered at his goodness and wisdom. When he became a man, he spent his time going about, doing good, helping the sick, and teaching people. Many followed him gladly. Some of the leaders of the Druze, however, were jealous of his power. They brought him before the Roman governor,and accused him of attempting to make himself king of the Druze. So the governor had him executed.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第二段的第一句话。One day, a little boy was born in Palestine. 有一天一个小男孩出生了，出生在什么地方？ was born in。 例如我出生在中国， I was born in China。 我出生在北京， I was born in Beijing。 As he grew older, old man wondered at his goodness and wisdom。 当他长大的时候，所有的人，这个地方 man 并不代表男人，是代表所有的人， wondered at his goodness and wisdom。 所有的人都惊讶于他的善良和他的智慧。When he became a man, he spent his time going about doing good, helping the sick, and teaching people. 在他成为一个男人之后， he spent his time going about doing good.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这里的句型， spend time doing something, 就代表花某些时间做什么事情。那么就是后面要接 spend time doing。 如果说后面直接接名词，要说 spend time on something, 在某些事情上。例如我花了三个小时做家庭作业， I spent 3 hours doing my homework。 那么如果说我花了三个小时在这本书上， I spent 3 hours on the book, 代表你读这本书花了三个小时。那么这个地方 doing good, 我希望教大家一个时髦的说法。那么在西方也有雷锋这种感觉的人，那么英文就叫 do gooder, D-O 连字符 G-O-O-D-E-R, do gooder, 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词。那么例如我们见到一些雷锋就可以说啊 you are do gooder, 表示一下对这个人的称赞。Helping the sick, the sick, 这里是一个 the 后面接形容词的表达，代表一类人，例如生病的人 the sick, 穷困的人 the poor, 富有的人 the rich。 那么这里是帮助那些生病的人 and teaching people, 而且是教人们一些东西。那么这是 helping and teaching, 两个表示并列，伴随的动作就是 doing good。 Many followed him gladly,Follow somebody 代表是追随某人，跟随某人。 Some of the leaders of the Jews, however, were jealous of his power. Be jealous of, 我们在刚才的词汇中已经提到了，那么是妒忌某人，或者是表示羡慕某人的意思。那么这里边我们在日常英语中，在21世纪常说，例如我很羡慕他的受欢迎， I am jealous of his popularity. P-O-P-U-L-A-R-I-T-Y, popularity. 例如我们可以说超女的这些小姑娘很受欢迎， We are jealous of their popularity. 那么你很受欢迎，我也觉得很羡慕， I am jealous of your popularity. They brought him before the Roman governor and accused him of attempting to make himself king of the Jews. Brought somebody before, 把某人带到某人的前面。Bring somebody before somebody. Accuse of 是在我们刚才单词的讲解中提到的一个控告某人某事。Accuse somebody of something. The last sentence is, So the governor had him executed. 固定词组 had somebody done 代表是让某人被怎样。那么例如我们让他受到的惩罚， We had himpunished, 那么这个 him 有可能是伤害动物的人，或者是杀害动物的人，或者是犯罪分子，我们就可以说 We had him punished. The leaders of the Jews were glad to get rid of him, but his followers believed that he had risen from the dead and come to comfort them. They worshipped him and openly preached the good news. At first, men laughed at themAnd the leaders of the Jews had been punished. Yet when people saw what good lives this man lived, others too began to believe. These people were called Christians.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第一句话， The leaders of the Jews were glad to get rid of him. 在这句话中有两个固定的句型，第一个是 be gladTo do something, 很高兴做什么事情。例如，我很高兴见到你。I'm glad to meet you. 我很高兴能够完成任务。I'm glad to finish the task. 第二个固定句型是 get rid of, 叫除掉或者是摆脱。Finally, I get rid of the bad habit. 那么最终我摆脱了自己的坏习惯。那么大家学英语的过程中也要 get rid of the laziness, 摆脱一个懒惰的习惯。那么这就是摆脱或者是去掉。第二个 ,but his followers believed that he had risen from the dead and come to comfort them.Believe that 是相信，后面接一个从句，相信什么事情。第二个固定句型 had risen from 从什么地方中升起，或者是重新站立起来。The last phrase is comfort somebody， 那我们就说的安慰某人 ，come to comfort， 那么是过来安慰某人。例如，我有一个好朋友失恋了，我可以说 I came to comfort her， 我去安慰她。They worshipped him and openly preached the good news. 那么他们是很羡慕他的，或者是很崇拜他。And openly 指的是在公开的场合 preached the good news， 他们宣扬了这个好消息。At first, men laughed at them and the leaders of the Jews had them punished. 那么在这里边我们要注意两个固定句型，一是 laugh at， 那么是嘲笑某人，第二个就是Had somebody done，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让某人受到惩罚，要注意 laugh at， 还有一个是 had somebody punished。 那么在这里跟大家提到另外一个比较常用的句子，例如别人说了什么比较可笑的事儿，那你可以跟他用开玩笑的口吻说 Oh, don't make me laugh. Oh, don't make me laugh. 得了吧。那么还有一种直接用英文的Come on， 只不过这个 come on 的读的语气要跟正常的过来 come on 是不一样的，要说 come on， 这种代表别逗了。所以大家在学习英语的时候也要做到与时俱进。 Yet when people saw what good lives this man lived， others too began to believe in him。那么当人们看到了这些人所过的 good lives 好生活的时候，那么要注意 live good lives，过着好生活。那么很多听众会问，这里的 what 是代表什么？ what 是一个宾语从句， what good lives this man lived， 他们过着什么样的好生活，或者是这样的好生活。 Others too began to believe in him. Gradually the Christian faith spread right through the Roman Empire. At first it was mainly the poor people who listened and became Christians. Then others too were interestedUntil at last, after 300 years, the Emperor Constantine himself became a Christian and tried to make Christianity the religion of the whole empire. 那么大家看一下第一句话，它的固定句型是 spread through， 代表是在什么范围内传播。那么第二句话中，我们要注意固定句型，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说的强调句型。It wasmainly the poor people who it was who 的从句，主要是这些人 who 他们做了什么事情。第三句话 be interested， 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当然如果后面有介词的话要说 be interested in。 那么最后一个句子我们要注意 make something something， 使什么东西成为什么的一部分，或者使什么东西成为。那么大家可以看回到我们第一段，在第一段中我们见了 made Palestine a part of the empire， 也是同样的句型，请各位听众朋友在以后说英文的过程中尽量使用。例如我使你成为我们家庭成员的一部分， I make you part of my family， 就是我们成为一家人了。 Miss Wong make us English fans Yes， 也是一样的。那么使我们成为了什么样的？ 王老师使我们成为英语爱好者。好，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坐在我旁边的是美丽的王璐老师。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Until next time, goodbye. Don't let her know that you love her. Don't be a fool.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Huds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来认识另外一位冬奥明星，他就是来自日本的著名花样滑冰选手浅田真央。他和韩国的金妍儿一样，也是90后。他出生于名古屋市的爱知县，是亚洲第一个三次夺得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桂冠的女子单人滑运动员。在2005年的世界青年滑冰锦标赛中，他成为了史上最年轻的完成了阿克塞尔三周半跳的花样滑冰选手。2010年，他获得了温哥华奥运会亚军，并在比赛中完成了三个阿克塞尔三周跳，并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在2014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中，他以 78.66 的成绩刷新了短节目分数的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来听更多有关于日本著名花样滑冰选手浅田真央的英文介绍。Asada is a famous Japanese figure skater. She is the first individual women skater in Asia to have won 3 gold medals at the World Figure Skating Championships and the titles of World Champion for 3 times. She is the only female figure skater who has landed 3 triple axel jumps in one competition,which she achieved at the 2010 Winter Olympics. At the 2014 World Championships, she broke the world record for the sport program by scoring 78.66. 好，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段落中出现的专业词汇。Axel Jump, 阿克塞尔跳。阿克塞尔跳是花样滑冰和花样轮滑运动六种跳跃中的一种。它又被称为前外点冰跳。他由挪威选手阿克塞尔·保尔森在1882年首次完成而得名。阿克塞尔跳 Axel Jump， Axel 的拼写是 A-X-E-L。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